第35页第一行啊，身心圆明，不动道场。那么这是十方显见第七段的结论的几句话，也是在这一课里面最重要的一节经文。上一次讲到，若能转无，则通如来。关键实在是在这一句。我们凡夫就是不能转无，而为无所转。当然，身心两方面处处都有障碍。所谓顿悟，上一次给诸位说明过，就是转见相两分，悟就是指的见相两分呐。转见相两分就是自性。我们通常讲无，大家立刻起这个概念，色法是无，相分是无，而不晓得见分也是无，这就是我们怎么想转都转不过来。为什么呢？见相都是无，我们只看了一半，要想转那一半，另外一半还不知不觉。那这一半怎么能转得过来呢？相从哪里来的？从见来的，转见才能转相啊！在四分里面讲，转见分才能够证得自证分。证得自证分呢，这就是禅家所讲的见性。换句话说，确确实实见到见相两分本来面目。禅家所谓是父母未生先本来面目，那就是指的这个见相两分。这才叫转悟啊！这同如来，同与如来一样的见解。在大乘佛法里面，通常我们讲转识成智，就跟这一句经里的意思一样。若能转悟，他用两个字转悟，一般我们讲转识成智，就是修净土法门的同修，也离不开这个原则。你看。净土宗的法师 平常叫诸位念佛，尤其在佛圈里我们常常听到有一句口头语，叫放下万言，提起正念，或者叫放下身心世界，那是什么？也是转世成智。那么转无就是放下了，见相念分都放下，身心世界一切都放下，这才能转得了无啊，才能成得了智。那么成智也就是提起正念，在这个念佛门中啊叫正念，这个地方讲色通如来，提起正念就色通如来了，可见的化了有许多种说法，境界原来是一个，没有差别，没有高下，也没有等级，是一样的境界，有种种不同的说法。果然能够到这个境界了，那受用啊就不可思议。在一切大乘经典里面，我们常常能看到那些见了性的大菩萨们，所谓妙心圆明，六根互用，这个作用不可思议啊。纵然不能够亲证到这个境界，最低限度也能证到相似的境界。这相似境界好比学佛是勉强及格了，还算过得去了，相似境界都达不到，这就是差得太远了，我们自己应该要努力，要精进。说到相似境界，六祖在坛经里面给我们开示，清净法身，圆满报身，谦卑化身，这几句话是可深可浅。深讲呢，那是究竟如来果地上的境界，浅说呢，可以把它浅到我们初证得的相似境界。这才有受用受用就是平常讲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，从此以后世出世间一切境界当中，苦乐忧喜舍都不受了，都离开了，这个心多清净。十法界不同的境界当中在你眼光之下也同了，一切相 无非清净相，一切心无非寂静心。你所观察的这个世间处世间呢，都是一味清净平等。这在大定里面称之为一真法界。在楞严经里面称之为圆通，圆通就是一真法界。圆是圆满，通是无碍啊。清凉大师解释一真法界，就是以离事无碍，事事无碍，无碍就通啊。今天所讲的这个经文呢，是说自在受用，身心严明不动道场，这两句就是从上文来的，没有上面两句，修因就不会有这两句的古镇。换一句话说，一定要彻悟色心因缘和合，既是因缘和合，那必然是虚妄有生，虚妄有灭，生与灭的相都是虚妄相，而不是真实相。好像我们这本书一样，我们把这本书定起来，哎，这本书成了，真了，这本书上告诉你虚妄有生，把这个现剪断书撤掉了，一张一张纸，书像没有了，灭了，虚妄有灭。有没有生灭？没有生灭，生把它装定起来，灭撤掉而已，撤开来还是它，装定起来还是它，它一张也没少，可见的它的真相是不生不灭。诸位要晓得这个道理，一切万法了是一个理，没有第二个理，这个理要看破了，给诸位说生死没有了。我们就生好像这本书装进去了，死好像这个书撤散了，都是虚妄的呀，不是真实的呀，那就没有生死了。没有生死，那你还怕死吗？你还会有生死之苦吗？没有。我们现在把生死为什么看得这么重，看得这么苦呢？就是怕，不明了真相。真相都明白了，晓得原来没有生死，所谓生灭去来本如来藏，原因实在是我们自己无知迷惑，不了解万法的真实相状，被境界所转，一旦觉悟了， 这个时候的心像万里晴空一样了无障碍啊。这个时候才像永嘉大师正道歌上所说的啊，幻化空身即法身啊。我们现前这个身是幻化空身，也就是法身。所以我举六祖坛经给诸位说啊，坛经里面说的好啊，精简化身报身千百亿化身，原来就是这一身，这个好懂啊。六祖的话说的踏实，里面没有一丝毫玄妙之处，句句话了都说得很实在。所以坛经里面每一句每一字我们都能够得到实际的受用。所以此地讲身心圆满，永嘉说无名实性即佛性，所以心圆满啊，幻化空身即发身，身圆满身心圆满。但是这个理也确实很深，诸位自己要悟了道了，你也可以得到实际上的受用。要教别人这么高的境界，恐怕初学的人不能接受。所以对于初学，要维持现前道德的标准，世间法的规律不可以破坏，那是维系世间秩序的。虽然不是真实的，那当然，你连这个身心都不是真实的嘛，在这些世间这些道德概念还是真实的吗？虽不是真实，才能够维系现状，叫大家都能够得到安定，都能够得到安乐。如果这个秩序破坏了，众生要受苦的，要遭难的。那么这就是说，佛法不立世间觉，佛法不坏是见法，道理就在此地。佛法里面讲大慈大悲，大慈大悲实际上表现在此地，这是我们应当要晓得的啊。因此你看楞严经里面有境界说得这么高，二佛在第六卷的末尾这四种清净明慧，那就从高处又降下来啊，降到什么呢？降到叫人家持戒啊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叫人家啊，这就叫不坏根本法啊， 破坏世界法。如果你觉得我现在心也圆明了，这个身也圆明了，这些东西无拘无束了，那麻烦就大了。说实在话，绝不是佛菩萨所表现的，也不是菩萨所教学的。诸佛菩萨教学要记住，上其诸佛所证之理，是下其众生可度之机。这就是佛法。违背了这个原则，不是佛法。那么这个道理啊，我们一定要懂得啊。众生在迷的时候，不晓得身心圆明，以为先前这个肉身呢，就是自己的身相，还认为在自己身体里面的有一个心相。心在哪里？心一定啊，在这里。现在这里，或者现在人说能够思维想象这个心啊，心是脑。全都错认了啊，这个我们在此地不必细说了。在楞严经一开团开头，开头其处真心啊，这个文字我们都读过。身这个身内身外中间都找不到啊，心是如此，身也不例外。为什么说身不例外？我再举个例给诸位说，你就晓得这个身呢是幻化的啊，不是真实的。那么今天有同学给诸位谢愿，每一个人啊得到一部楞严经带回家去，这部楞严经印得很好，我是刚刚看过。我们就拿这一本书来做个例子，这本书好比是一个人，这个书是一页一页的，如果撤开了重新一装订，夹在这里面的一页装到一里去了，一的那一页装到夹里去了，那么这样子，夹本里面有一本的，一本里面有夹本的，这书到底是一本还是两本呢？你要说是一本，掺杂有另外本的意思在里头。你说是两本，它装订是一本。诸位要能从这里悟出这个道理，就晓得身非身啊！啊，身是物质，那今天讲是种种元素啊。啊，这个元素今天到我身上来了，那明天从那跑了又到别人身上去了。我们每天这个饮食，从植物动物里面啊去来 到我们身上来了，再经过我们消化变成粪土，又营养别的，这个到别的植物动物上去了，就这么回事情啊。所以你仔细去观察，非常复杂了，千万不要误会了。哦，这个身体是我的，如果身是你的，你每天也不必进饮食。为什么进饮食？别的物质看到你自己身上去了，你也不必大小便，那才是你自己的。哎，行不行呢？不行啊。所以要晓得什么是我们的身相。大千世界一阵庄严是自己的身相啊，这个身材圆满啊，不生不灭，你才能看出不生不灭。单单看这个身有生有灭，你是看着妄相，你看实相呢，不生不灭。啊，所以诸位要懂得这个道理。你能够如是观，这个观并不是我们的空想，不是，你看这个事实的真相，这是用智慧来观察。真正把真相看明了了，身解脱了。身解脱在此地讲的身圆明，心相也是如此。心相在本经讲的多，心包万法，心包太虚，不但娑婆世界是我们自心显现之物，心有体相用，娑婆世界是心之相所现之相，十方无量无边恒沙国度啊，也是自心所现之相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心多大。虽然广大无边，能现种种现象，心清净，心是不动的。那么我们要能够体会到真心，不动就见到了。所以底下一句不动道场啊，无为外境所动，修行故要晓得只是两桩事情，就是两个纲领，一个是明理，理论上通达，智慧开了；一个就是功夫，功夫是什么呢？六尘接触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如如不动。这就成了，就是两桩事情啊。理明白不容易，功 夫成就啊，也不容易。但是这两桩事情是相辅相成的，唯有明理功夫才能得力，唯有功夫那个明理才更透彻。所以一定要同时并进，才有好境界。单独一方面去精进，缺了一只腿，给诸位说，你怎么精进都是在打转，团团转，没有离开一步。为什么？一只脚嘛，无法行走啊。这个道理很要紧啊。功夫是怎么个用法呢？功夫是磨练，就是在人事环境当中去锻炼啊。顺境里面去锻炼呢，不起贪心。再好的境界，没有一念贪心起来，那么你在这个顺境里面就得到定，不动。逆境里面呢，去练，练不生成慧心。我们讲离事练心，这是涅槃大纲的顺境涅境。这叫功夫啊。顺境涅境能如如不动，你的理解一定能够清净深入，行解相近。然后才能像诸佛菩萨确确实实悟得万物是一体，这才是经常讲的深圆明了。万物是自己，万物是一体，通达一切无就是自心相，心与无是一或是二啊。寥寥分明，再没有迷惑，这叫身心圆明。到这个时候，你自己在受用里面，身犹如虚空一样，心寂然不动，万物都在身心之中，还有什么物能动心？ 这叫做不动道场啊。大经里面有许多话，我们听起来感觉到不可思议。所谓微臣过度，自他不割毫端，在平常这个话我们实在是不懂啊，讲的什么微臣过度，微臣是指肃穆啊，过度是什么？大千世界，在这个太虚空当中，这个大千世界，假设这个大千世界就像我们现在所讲的银河系，这个太虚空当中银河系有多少？佛给我们说微尘数，无量无边。这个我们懂啊，我们也相信啊，现在科学家也证实了，他不隔毫端，这个问题就不懂了。我跟你在这个教室讲堂里面大概也隔了好几公尺啊，说不隔毫端，好是一根头发，那这个头发的尖端，明明我们隔的这么大的距离，怎么说不隔毫端呢？这个话我们就不懂。为什么不懂呢？我们身心不圆也不明嘛，所以就不懂。如果你真正证得身心圆明啊，晓得万物是一体的，微尘过度原来是自性所现之物，那怎么隔毫端？当然不隔毫端。涉世古今，始终不利于当念了。这叫空，这个前面一句是空间没有了，是一，不是十方。后面这一句时间没有了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原是一念了，没有十方，也没有三世。他才真不动，有十方有三世，那就还是在动，动有幅度有大小不同啊。真正到不动了，是十方三世没有了啊。禅家所谓粉碎虚空，度断三际，这个三际就是过去是、现在是、未来是。这两句话也是《楞严经》上这两句话的意思啊，身心圆明，不动道场。我们在《华严经》里面过去读过海床比丘，在四十《华严经》里面他代表的第六柱啊，在十柱里面代表第六柱叫正心柱。那么这是第六柱的菩萨。那么经上有这样几句话：诸不思议广大三昧，现大神通。从足到顶，这是实现神通啊，就是从脚到头顶，现 十四种不思议术。统自身云，变出一切身。这是华严经里面我们看到有这么一段事情。理论要是不通，我们看这个事情实在是不可思议啊。我们看小蛇，说孙悟空啊，抓一把毫毛啊，吹一口气能够变几千几百个小孙悟空。那这些小说也有根据啊，也不是随便说的啊，所以它不是凭空想象的，这些的根源都在佛经上。我们读梵文经读到释迦牟尼佛啊，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啊。而第六度的菩萨海传比丘所现的身相啊，超过了千百亿身，真正不可思议。理论呢，就是这两句话。实在说，他们现着不可思议的分身呐。那么我们在座的诸位会不会呢？你要说不会，错了。你要说会，你现在不知道。实在给诸位说，大乘佛法里面讲的是不二法门，你想想这个味道。佛菩萨无量无边的化身，他知道不迷惑。我们自己也跟诸佛菩萨一样，无量无边的化身，不知道迷惑，就这么回事情。如果不是这样的事情，那你成佛了，你可以变千倍一化身，你还真有所得了。为什么呢？我现在有这个能力了啊，我现在做凡夫没有这个能力，我成佛就有这个能力了。那楞严经上为什么说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呢？你成佛了，智慧没有增加一点点，能力也没有增加一点点，佛与凡夫迷悟不同啊。可见的我们现前那应化身呢，也是尽虚空变法界啊，就是自己不晓得。到成佛忽然觉得啊，原来如此，我早就是这样的了，不是新得到的，本来就如此啊。所以诸位别小看了自己啊，自己确确实实是一切智，一切智的万德万能的。我们学佛就是因为我们迷，把我们的智慧的能原来是广大无边，现在是不知不觉。学佛学什么？学觉而已， 啊， 不觉你有苦受，觉悟了就离开苦受，所以叫离苦得乐。再看底下一句，这是讲用自在了。于一毛端便能含受十方国度，这个受用